第一幅就是画的一个人，他指着另外一个人，在他的身后出现了青面獠牙的鬼差。此时这个人的眼睛里伸出了许多手，那个人脸上淡漠的没有一丝感情，而他的地位应该很高，至少是诸侯级别的。第二幅画就是他们之前看到过的，一个戴着魁魁面具的祭司，在祭司一棵挂满人头的树木，一个像是奴隶一样的人被刽子手砍了头。而在第二幅画上面也貌似出现了前面那个可以看见别人死亡的人，不过这个时候他的影子是虚幻的。第三幅描绘的是一个临产的画面，一个女人痛苦的分娩，但是在她的床下是一个黑洞，里面爬出来许多女人，表情和她一模一样。此时安宗又看到了第一幅和第二幅里出现的那个诸侯和戴面具的祭祀，同样的他们都是虚影子。第四幅里出现一个美女，她妖娆地在涂胭脂，在她身后是一口棺材，棺材里露出一只骷髅的手。在这个女人的身后站着前三幅出现的那三个人。第五幅是一个村庄，所有的人都在烧香拜佛，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有黑色的斑点，看样子像腐烂了一样。棺材堆得比屋子还高，许多虫子从人的口鼻之中钻出来。这个时候安宗感觉到一阵阴寒，因为他看到那些虫子组成了四个人的身影，两男两女，仿佛就是前面四幅画的那四个人。他不禁回头一看，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旧玉虫已经被他们的灯光吸引，爬满了石壁。安宗倒吸一口气，差点呻吟了出来。他慌忙拉住白毅，但是他把目光完全放在最后三幅壁画上。安宗拉着他的手，此时的白毅仿佛进入一种催眠状态，身体都僵直了，完全没有感觉到周围的危险。安宗眼看那些虫子像洪水一样逼近，只有拉着白毅往后退。最后那三幅图他只看到一个轮廓，最后好像是一群厉鬼围着一个人，这个人最后被什么东西杀死了，而他身后就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安宗根本来不及多看，拖着白毅就往没有虫子的角落里钻，但是来路却被虫子给堵死了。他额头冒出了大颗的冷汗，突然想到绝对不能有水，否则这些虫子就会变成硫酸溶液体，把他们两个给活活的化了。于是连忙擦干额头上的汗水。白毅还在扭头看着墙壁，脸色已经像死灰一般。安宗情急之下只有用手电筒照他的眼睛，这一招果然管用，他啊了一声，终于回过魂来问安宗怎么了。安宗指着那一堆绿潮，说话都不利索了，只有嚷着虫子。白毅迅速握住安宗的手，把他拉到身后，然后白毅拉着他闪身迅速地向有女尸体的耳室奔去。他们进入了耳室，虫子像知道他们的方位一样，又潮涌似的围了过来。这个时候他们听到六子的喊声， 哎，你们怎么了？ 安宗连忙喊道， 下面都是虫子。 白毅骂了一句很难听的粗话，他们退无可退，再这样下去就得和那具女尸贴在一起了。而那具女尸身上也到处都是虫卵，没办法想象碰到了会怎么样。安宗突然想到了什么，拍着白毅说， 火火，这些玩意儿怕火。 白毅马上从背包里掏出打火机，但是他们没有可燃物。安宗急中生智，扯下背包边的一捆备用麻绳，点燃就扔了过去。那些虫子极易燃烧，一碰到火苗就烧起来，这为他们争取了时间。他们连忙打开背包，把所有可以燃烧的东西都倒出来，意外地发现居然还有一个小型野外炉，里面有一罐液体燃料。安宗马上准备把它点燃了扔出去。白毅一把抓住他说， 这个燃烧得太厉害，扔出去我们也会被烧死，你把其他的东西烧掉，我用这个做一个火把，到时候用火逼退那些虫子。 韩宗又连忙抓起随身带的一些易燃物， 里面还有一本笔记本和一张地图以及一些纸巾。纸张烧得实在太快，很快就化作灰烬，但是白蚁还需要至少3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安宗急得跳脚，没办法，干脆把他的背包也扔到洞口的火堆里，这个东西稍微耐烧点。此时白蚁终于做好一个火把，他把多余的燃料也倒在外面，火势一下子猛烈起来，冒出的黑烟把他们熏得直流眼泪。白蚁看烧出一条通道，连忙拉着安宗就往外跑。安宗回头看了一眼那尸体，发现尸体居然呈现出一种阴寒的微笑。此时他的手已经垂了下来，来来回回的晃，仿佛他是个活物。安宗吓得连忙转过脑袋，但是他们低估了虫的数量，一走出去就发现外面的虫子还要多得多。安宗感到一阵郁闷， 为什么前一批盗墓贼他们没有遇到我们的情况？难道是因为我们的到来使得这些虫子都涌出来夹道欢迎我们？ 白蚁走一步退两步，这样根本不是办法，再这样下去他们都会被困死在这里。最后他们又被逼回那个耳室，白蚁皱了皱眉头看着他， 你有炸药吗？ 安宗心里一愣， 难道说我们要学董存瑞，宁可被炸死也不要烂死？ 他摇头说， 没有，我所有东西都烧了，再这样下去就只有烧衣服了。 白蚁的脸色十分苍白，看得出他也万分焦急，不过这真的是头一次到了这种绝境，安宗都觉得他们没有可能再活着上去了。突然安宗闻到了一股酸臭味，知道那些成虫已经开始分泌腐蚀液体了，再这样下去真的只有被活活化掉。 人家毁尸灭迹化的是尸体，我们可好，都是大活人呢。 白蚁皱着眉头，脸色十分难看，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用火去撩那具尸体，他的眼睛也忽然亮了起来。 你干什么呢？还嫌虫子不够多吗？ 白蚁没有理睬他，而是快速地把尸体边上的玉给烤化，因为负重尸体一下子就落了下来。安宗这才发现女尸浑身都是疙瘩，里面还有细小的虫子在爬，但是背后却是完好的。安宗心里貌似有了一丝想法，就看白蚁到底发现了什么。不过他也真够不厚的，他一脚把那具女尸踢到了门外，女尸一个仰面躺在了地上，所有的虫子都蜂拥到了女尸身上，这为他们争取了时间。此时墙壁上出现了所谓的盘坐怪人，光线实在太暗了，而且现在室内温度极高，他们还穿着密封的隔离服。其实安宗都快急死了，大脑实在跟不上思考，有些按照条件反射行事的意味。白蚁摸着墙壁说道， 你看着墙壁是凹进去的，这一大块颜料都是有吸光的作用，只要有光线它们就可以恢复过去的颜色，所以才会有突然出现那么一个盘坐怪人的画像。 安宗焦急地看着身后，那堆虫子现在已经满满淹过尸体向室内爬来，他着急地道， 你说有办法？什么办法？哎，别看画了，再这样下去就得见上帝了。 不对，这画有名堂。 他突然用手去摸那幅画，安宗看得顿时炸了毛，然后白蚁转过身就想要再去抓那虫子。安宗一看脚就麻了，人几乎要晕倒，就感觉一股血气往上翻。 他想干什么？牺牲自己给我争取回去的时间吗？ 安宗睁大了眼睛看着他，居然忘记第一时间去阻止他。但是就在白蚁离虫子不到3寸的时候，这些虫子居然避开了他的手。安宗心里咯噔一下，连忙也把双手都蹭上画上的颜料，一伸向虫子堆，那些虫子就像是蚊子闻到蚊香一样四散而去。 果然是这样，当初我就奇怪为什么那些盗墓贼下来的时候虫子并没有冒出来，原来就是因为有这画，而盗墓贼带着染有救育虫的玉块离开这里，尸体却暴露在外面，所以那些虫子花了大力气才把尸体堵在画壁的凹槽里，这样他们才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在古墓里繁殖。 这些粉含有大量的石灰和一种特殊的草药，是克制旧蚁虫最好的方法。西汉时期那些方士就是把旧蚁虫和这种草药按特殊比例混合，才制作出防腐剂的。